是鸭，大人小孩笑哈哈，传授新年歌儿大家啦啦啦。 春风轻轻吹起，都已经发了芽， 许下的每个心愿一块块长大， 带着新的梦想创造一个神话， 充满祝福季节的心情多开朗，换上了新装带来了活力新气象， 富贵花开满花，献上喜悦满 小事嘻哈哈，新年大门开开，幸福满天下。新春花开满枝桠，大人小孩笑哈哈，唱首新年歌儿，大家啦啦啦。 热闹穿透大街和小巷，满着为新年装扮，喜庆灯笼高高挂。 Thank you. 心，福星报喜，万事如意。